啱嘅，咁即系话咧，系超过有成157,000人失业嘅噃。咁、有啲嘅人士就估计咧，即系有一啲嘅学者估计咧，未来啊嗰个嘅失业率咧会系。都會係繼續上升嘅，咁佢哋估計咧個失業率咧下個月啊，有學者話下個月公布嘅失業率咧可能會升破5%添，咁亦都咧有一啲嘅即係銀行嘅經濟分析師啦，咁佢甚至係估計咧就係、是、社交距離嘅措施咧就唔會喺三月到四月大幅放寬啦，咁啊失業率咧稍後恐怕會進一步咧升近到去6%，並且會喺高位維持一段時間，似乎個推算都唔係太過樂觀喎，關偉。 係啊，呢、這個情況係因為主要就係你第五波今次嘅疫情係好多人中咗招啦，咁啊於是又嗰、那個社交距離又收緊咗，咁啊即係譬如好似。呢、這個堂食嗰啲6點之前要結束啊！咁即好多情況之下都影響到嗰個就業嘅。不過好似今日有個好消息咧，就係對於嗰啲失業人士嚟講係有個好消息公布咗出嚟。 嗱，其實都唔可以話係真係一個特別好嘅消息嘅，但係就可以提供到一個支援俾佢哋咯。咁啊，政府咧就宣布咗咧係臨時失業支援計劃咧嘅詳情啊。咁主要就係為一啲受疫情影響啦而失業嘅人士咧就提供支援啦。下個星期三開始就會接受申請嘅啦。咁啊一路咧會去到個申请期咧去到4月12日嘅，嗱咁其实咧嗰、那个资格咧系点样咧？就系、是、首先咧佢个月薪咧系要介乎2,700元到30,000元嘅，同埋佢提交申请嘅时候咧已经失业咧至少系连续30日，而全职啦、兼职啦同埋自雇人士咧都系可以提出申请嘅噃，关伟。 系啊，咁我谂呢度佢最主要系方便啲，真系可能喺呢段期間，因為可能有一啲處所關閉咗，佢哋冇工作，而嗰個僱主可能繼續係仲請緊佢，但係佢又唔翻得工，咁呢種咁嘅即係冇一種僱傭關係嗰種情況咧，佢哋先至會俾嘅啫。 其實都唔單止係淨係講緊咧一啲即係受措施所影響咧而關閉嘅處所嘅，咁其實咧亦都係包括埋咧其他嘅一啲嘅失業嘅人士啦。咁但係咧，如果你係喺防疫抗疫基金下低咧係受到個人津貼資助咧嗰啲嘅7項嘅行業咧，即係嗰7項嘅個人津貼計劃，如果你係喺嗰度受助咗咧，咁就即係唔符合資格啦。即係第6輪嘅指定措施之中咧，7項嘅個人津貼計劃受資助嘅人士咧就不合資格啦。嗱，咁究竟咧，其實佢哋合資格嘅人士咧可以獲到幾多嘅資助咧？就係劃一咧可以獲得咧10,000元嘅資助嘅。咁但係咧，其實佢哋都係即係需要咧提交一啲嘅文件啦，譬如咧。如果你是有強積金的户口的時候呢，你都要填一個網上申請表，同埋呢也都要上載你的失業或者是停工的證明的。咁同埋呢，如果你是有一個強積金户口呢，你都是要在2月8日之前已經開設了強積金户口呢先至得嘅。咁但如果你話你自己本身是冇個強積金户口呢，譬如你是一啲嘅自雇人士呢，咁其實都可以申請，但是呢就要提供多啲嘅資料啦，譬如就係你失業之前嗰個嘅工作證明啊，或者你收入嘅證明啊等等咁樣喎。 係啊，今次有一個好處咧，就俾錢嗰方面會比較簡單咗。咁咧主要咧就係你佢遞咗表之後咧，政府方面咧就話，如果佢哋喺財政預算案裏邊會攞到10,000元嗰個計劃，佢哋係有份參與嘅咧，咁將來嗰啲錢就喺嗰、那個。地方咧直接發俾佢，咁變成咗就唔使重新再搞過另外一個俾錢呢啲失業人士嗰個問題唔會出現啦。 不過補充一下啦，其實頭先你講嗰、那個10,000元嘅計劃咧，主要就係講緊咧喺2020年咧嘅財政預算案啊嗰、那個嘅10,000元嗰個現金發放計劃啦嚇。咁、如果你喺嗰度係有登記嘅，曾經有個户口嘅，咁佢就可以透過一個自動轉帳嘅方式咧，就將嗰筆資助咧俾到。 到你啦。咁但係呢，如果你係冇嘅时候呢，咁就当然要做多一啲嘅登记功夫啦。嗱，其实呢而家嗰个嘅网站呢已经係开通咗㗎啦。个网址呢就係www.tur.gov.hk。咁当然啦，而家就未能够呢係接受申请嘅，但係呢入面呢都已经相当之详细咁样呢寫咗究竟譬如你嗰个资格係点样啦。咁你譬如点样去计算你嘅工作收入嘅定义嘅方法啦，同埋呢点样去做出申请啦，申请嘅时候呢所需嘅资料呢係啲乜嘢。咁所以有需要嘅市民呢都可以上定佢嘅网页睇到相关嘅资料。咁但係当然啦，如果你係要登记话呢，就要等到去下个星期三呢先至可以正式登记嘅。嗱，有一啲嘅人士呢，可能如果佢靠网上登记呢就未必太方便嘅。咁但係呢政府亦都开设咗呢几个嘅中心啦，咁总共呢係有五个嘅中心嘅。係啦，咁喺香港九龙新界区都有。咁不过呢其实市民都係需要呢预约嘅，然之后预约咗呢先至喺预约时段入面呢去呢啲嘅服务中心。至于嗰个预约呢就係、是、由18号即係其实今日开始呢就可以开始透过热线呢去进行预约喎。大家听我哋简介咗而家个臨時失业支援计划的情况，你自己又点睇呢？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啦。咁要留意呢，其实佢而家嗰个合资格嘅人士呢，嗰个薪酬计算呢係用个人去到计算㗎。咁、有一啲嘅议员曾经提出啦，係咪可以行一个双轨制呢？譬如係唔係可以计算埋佢嗰个家庭嘅收入呢？因为可能有啲人就係即係一家人，你要讲佢自己係一个即有些人比较高的，但全家人都是靠那个人的月薪去到生活的樣。但是要留意现在公布的详情就是用个人的为单位去到做申请的。1872311可以打电话来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和看法的。电话旁边我们请来一个的行业的工会关伟，就是飲食业职工总会的主席林千国在这里。林千国你好。 是林生，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是嗱，不如先讲讲你哋呢个行业咧，过去嗰段时间嘅失业同埋开工不足嘅情况系点样啊？因为咧喺琴日公布嘅失业率嘅数字入边咧，餐饮服务活动咧，佢嘅失业率咧就系8.1%，亦都系比起上一期咧上升咗1.9%嘅。咁你哋嘅情况系点样啊？而家？ 我哋呢由政府收緊嗰个防疫即係晚市嗰个限聚令之后呢，就开始我哋嘅即係中式餐饮嗰啲呢就开始就放嗰啲叫做有啲就放无薪假啦，有啲就将嗰个人手就收缩啦，同埋有啲就另行通知咁样啦。咁令到我哋嘅行業即係有超過3000间嘅食肆，我哋工有差唔多接近有10万-8万嗰啲都開工不足嘅，連埋嗰啲即係失業嗰啲咁樣咯。 咁你哋嗰、那個開工不足個狀態咧係點樣咧？譬如一個月有冇話而家開到工幾多日咧？ 即係我哋大概咁樣計算嘅，有啲都係一個禮拜又開一兩日。一个礼拜开两日，咁一个月都系开个6-7日到，咁跟住就咁，你睇到而家情况个疫情都越嚟越严峻啦，咁变咗嗰个开工嘅时间就变咗直情，因为都冇乜生意啊，直情系先停业。再另行通知，咁嘅情况啦，而家就系、 是、即系又未必系全部解雇，不过就可能系安排啲人手啦，轮流放无薪假，轮流翻工咁样，系咪啊？ 冇错，直情系唔系叫做唔系叫做结业啦，其实因为好多雇主都投资咗一笔钱落去嘅，咁都咁希望都能够，因为佢唔知个时间咁长啊嘛，去到4月20号，咁谂住都能够保持一班工友嗰啲即系。嗰啲人喺度，咁到時即係個疫情能夠壓制得住咧，能夠好似第四波之後咧，好快恢復咁樣咧，希望能夠可以盡快投入個營運咯。所以就 都是开足，即系比较希望是咁样情况咯。 好，嗱或者咁样啊，林千国，我哋就嚟五点半新闻啦。五点半新闻翻嚟咧，继续同你倾一倾咧你嘅行业嘅状态吓。电话号码18723 1，可以讲一讲咧失业援助计划你嘅睇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008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中7966宗是经核酸检测的阳性个案，12116宗是快速抗原检测情报。第五波疫情累计确诊个案突破100万宗。当中超过660000宗经核酸检测，超过330000宗透过快速抗原检测情报。医管局再情报多259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5188宗死亡病例，死者年龄由11个月到112岁。另外再多10间残疾人士和安老院舍出现感染，涉及89名院友和47个员工。医管局说，新情报的死亡个案当中包括一个有先天肾病的25岁病人和一个住在院舍46岁有肾病的病人。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说，虽然近日疫情稍为稳定，但仍然处于高位，呼吁市民不要松懈。他说，当局抗疫重点仍然是要减少死亡、减少重症和减少感染。多座大厦下午被围封强检，包括大窝口村富邦楼、将军澳建明村建成楼、屯门宝田村第四座、蝴蝶村蝶心楼、观塘和乐村平安楼、泰安楼和义安楼，以及香港仔鸭脷洲村利福楼。受检人士在晚上9点或10点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明日朝早11点到下午1点完成行动，视乎检测结果行动或会延长。发言人表示，大厦排放的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怀疑大厦里面有隐形患者。警方拉了38人涉嫌以虚假资料或文件骗取多间银行的100%担保特惠贷款，涉及的金额超过2亿8500万，警方相信已经瓦解两个诈骗集团。警方说，不法分子以53间公司的名义向多间银行提交80次申请，其中一个集团以同一银行月结单为样本，用电脑修图、更改账户号码、公司名称、交易记录等，制造营业额在疫情期间大幅下跌的记录，再配合虚假的强积金供款记录，俄称以高薪聘请多个员工。一个集团同样俄称以高薪聘请员工，警方对比记录之后发现，有集团成员报称同时受聘于22间公司，半年之内的总薪金达到121万元。警方又发现，贷款存入到集团户口之后，款项短时间之内转到成员的私人户口或以现金方式提走，而非用作公司营运，也有公司在短时间之内转手和停运，警方成功阻截其中超过1亿元的款项。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号据报穿越台湾海峡，并受到美国驱逐舰跟踪。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山东号航母今早大约10点半出现在金门西南大约30海里的地方，被一个乘坐民航机的乘客拍摄到。消息人士补充，山东号航母当时甲板上没有飞机，向北航行穿越台湾海峡，美军的拉尔夫约翰逊号导弹驱逐舰跟踪，台湾方面亦派出军舰密切注视。中国国防部和美军暂时未有回应，台湾的防卫部门拒绝置评。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能见度颇低，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7度，吹微风，明早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随后一两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下周中期天气转凉和有骤雨。 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近住收费广场一段的车龙排到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就在空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鸭脷洲有渠务工程，而南路去鸭脷洲村方向现在介乎海怡路至到鸭脷洲桥道一段，以及是鸭脷洲桥道去海怡半岛方向近住海怡宝血小学一段的道路仍然是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关伟。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1嘅，咁啊喺五点半新闻之前咧就同大家喺度倾紧啊，就系政府今日咧系就住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嘅详情咧作出咗简介嘅，咁最主要咧就系合资格嘅人士咧或一咧系可以获得10,000元嘅津贴嘅，咁但系咧其实佢哋系有一啲嘅资格规限嘅，包括系要有个人身份啦，咁同埋咧亦都系佢嘅月薪咧系。要介乎2,700元咧，同埋三萬蚊之間嘅。咁另外就係佢哋譬如如果佢係一啲嘅短暫停工，但係咧佢喺申請當日距離佢最後嘅工作日咧至少30日咧，亦都可以嘅。咁呢啲主要就係針對住咧受住第五波疫情而要關閉嘅表列處所咧，嗰啲嘅僱員或者咧係經濟受限嘅餐飲業務處所嘅人員咧，都係可以即係符合資格咧，都係可以。申请的电话号码18723118731，有什么看法呢？打来和我们谈谈。我们五点半新闻之前关伟，我们就跟饮食业界的工会的人士谈谈，就找回林千国出来，饮食业职工总会的主席林千国，你好。 是林生， 你好，主持人你好，你好。 嗱，头先咧，你就大概简介过啦，即系喺禁咗6点堂食之后咧，你哋嗰个行业嘅情况同埋嗰个开工情况啦。咁可唔可以讲你哋大概即系一般收入嚟讲咧，会比起之前少咗几多成度啊？ 冇咗，我谂冇咗1/3啦。咁啊，当你20,000元左右嘅人工啦，咁而家基本上剩翻7,000-8,000元个收入到左右到啦，可能或者仲少啲嗰啲就咁样咯。 咁其实亦都想即係问一问啦，因为政府就推出咗一个呢係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啦，咁样咁佢呢其实就有一个嘅申请资格嘅，就係、是、你一系呢就係、是、提交申请嘅时候呢至少呢係失业连续30日啦，咁即係你真係俾人离职啦，咁样咁即係解雇咗啦，咁样咁又或者呢你係受雇于一啲即係而家係受限制唔能夠開放嘅處所嘅，咁但係你都係需要咧申請當日咧，即係距離你嘅最後工作日咧至少30日，即係話你已經係停工咗成30日咧，先至合資格嘅。照呢、這個咁嘅資格睇起上嚟，你哋餐飲業會唔會有機會有人士咧可以受惠到啊？ 有嘅，但系相对都比较少啲嘅。咁啊，点解咧？因为我哋中式婚宴场嗰啲咧，通常以炒散为主嘅。 嗯。 同埋嗰啲咧，因为呢段时间都婚宴场所都比较，即系第四波嗰时都开始陆陆续续参与，都系唔错嘅。咁嗰段，如果你第四季尾嗰段时间咧，其实你第五波未嚟之前，其实都参与都相对都比较畅旺嘅。咁喺呢段时间咧，其实能够申请的人呢就真的不多的都 是。嗯。嗯，即是我听你这样讲，是不是即是说就算是炒散的人员呢，在引入了一些限制餐饮业务处所开放时间之前呢，他们那个翻工情况都是相对比较理想的，就会不会是比较少呢，说连续成三十日都没公开这样的状态呢？ 会比较少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第四波之后呢，其实市面上嘅都餐饮业都比较旺嘅，排队啊，其实人手不足嗰时都比较多啲嘅。咁如果呢次咁样个申请你第6.0嗰个10,000元资助咧，其实都相对比较难攞到嘅，因为我哋参与嗰啲工友就。 嗯，但因为佢嗰个申请嘅日期咧，就系由下个星期三开始啦，即系3月23日，一直咧去到4月12日嘅。咁佢最主要就系话你提交申请嘅时候咧，已经系失业至少连续30日。咁如果系咁计嘅时候，会唔会亦都有翻部分嘅人士系可以受惠到咧？如果你以譬如4月12日佢计翻30日，咁咪即系其实3月12日啦吓。会不会都有机会可以即系帮到你哋手咧？ 都有嘅，但系个数目就唔大咯。因为我哋通常都系而家呢段时间咧，因为啲嗰啲铺头都希望能够挨得到呢段时间咧，就开翻即系晚市嗰放宽之后可以开翻咧，咁即时可以叫啲工友翻工咧。嗰啲咧，因为嗰啲就唔系叫做失业啊嘛，只不过开工不足啫嘛。 冇错， 又唔系连续正30日咧，所以呢班工友喺攞呢個10,000元資助咧，就相對比較就難，就應該就冇乜機會啦，就係。 係嗱，但係政府方面都講過，即係如果係炒散嗰啲員工咧，都有機會攞到咁。即係你哋嗰啲喺你哋正話講話有成80,000到100,000開工不足嘅，咁佢哋有幾多係屬於啲大炒散嘅員工嚟嘅咧？ 炒散我諗都有2萬到左右啦，因為咧嗰啲通常都係。有蛇头嘅，我哋嗰啲通常都有，同埋咧通常都系俾现金嘅，就好少就即系譬如今日做完，即系星期六做完或者星期日做完，咁可能收工嗰时就俾现金嘅，咁好少就会有叫做我哋叫做行业散工卡啦，有啲就未必有嘅，咁呢啲咪唔会受惠得到呢啲就，但系佢都有翻工嘅，同埋佢炒一段时间都炒咗。即係過嚟兩個月咧，就連續性嘅，咁呢啲可能就係冇辦法去證明到佢係炒散咯。 佢哋有冇強積金户口㗎？ 佢哋有啲出金嗰啲就冇嘅，有啲都冇嘅。 嚇！即係佢哋自己都冇參加到強積金計劃下邊嗰個行業計劃，就即係都冇一個户口嘅，即係去炒散嘅時候嘅話，係咪啊？ 係好多，因為咧有啲嗱，自從我哋香港。呢兩年嘅疫情之後咧，有啲都係即係轉咗行業嘅。咁有時咁有譬如收個工咁夜晚嘅有婚宴嗰啲咁，佢咪7點炒到夜晚11點咯。咁嗰啲佢又唔會特登去申請一個行業户口，有啲人就變咗呢啲都有咯。因為人手唔夠啊嘛，即係嗰時第四波嗰時，個生意開始暢旺嗰時，咁呢啲就一定又冇就申請唔到咯，就咁樣咯。 咁嚟睇咧，其实有啲咩方法，或者你期望政府可以点样啊帮到你哋呢个行业啊？ 其实我哋咧由始至终都希望咧喺嗰个开始行疫苗细胞嗰度咧，能够喺晚市嗰时咧能够放宽个时间，因为特首下个礼拜可能有个处所嗰个限制，佢哋可能有啲嘢调整，即系我哋希望咧喺下个礼拜特首喺嗰、那个。調至嗰個處所嗰時咧，能夠喺晚市嗰度咧放寬時間到10點咯。因為我哋就可以試人個疫苗細胞，因為細胞都係比較新噶嘛。如果你喺呢段時間唔係太暢旺嗰時咧，能夠試人一個疫苗細胞喺一啲不足之處同埋漏，即係嗰啲有啲唔好嘅地方可以改善嘅，可以透過呢段時間去行一個疫苗細胞，同埋 而家都鼓励人打针啦，咁你基本上入处所，入我哋餐饮处所，起码都最少打一针咯，或者两针咯。咁喺呢方面嗰度，我建议，因为你长贫难顾嘛，咁如果能够真真正正能够去开放我哋个晚市时间咧，其实啲工友就好感激呢段时间能够开翻工咁样嘅啫。 所以就簡單講，你哋希望政府就開翻個夜市，但係做到十點鐘，同埋嗰啲就聚集啲人又唔會係，即係每一圍台唔會太多人，咁希望可以減少呢個感染係嘛？ 係啊，減少感染之外，亦都能夠即係可以幫一啲即係開工不足嗰啲工友，同埋喺嗰個大家即係因為而家大家都喺個防疫意識都好高嘅，都係咁喺嗰度安全上，我諗都相對比較高啲嘅。 嗯，好啊，多谢晒你林千国，倾到呢度啊，唔该你，林千国咧系饮食业职工总会嘅主席嚟嘅。嗱，不如再讲一讲啦，就系呢个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咧，佢个10,000元嘅资助啊嘅申请资格系点样咧？就系、是、最主要就系一啲受第五波疫情之下咧短期失业嘅人士嘅，又或者咧佢因为而家做嘢嘅工作处所受到社交距离措施嘅限制而要短暂停工或者系停薪留职。或者是放緊無薪假的人呢都是可以符合資格的。咁當然啦，髮型屋由於而家已經重開啦，咁所以就即係唔包括在內啦。咁佢哋咧係可以係全職啦、兼職啦，同埋自雇人士嘅。咁但係如果講緊咧，頭先係話一啲因為受到而家嗰個社交距離嘅措施限制而唔能夠開業嘅人士，咁佢嗰個資格又係點樣咧？佢就係咧要係佢有一個即係30日嘅停工先至係可以嘅，因為其實佢哋提去申請嘅時候咧，都要提交翻相關嘅證明，就係、是、證明你最後嗰個工作日到底係幾時啦。咁一啲咧叫做散工嘅人士咧，都係可以嘅。譬如如果你一個月之內即係可能得過一兩日咁樣，咁因為負責呢一個計劃嘅創新辦咧，都話即係都希望即係從寬處理啦，咁啊請啲人士咧，即係都可以遞咗個申請表先，咁又從寬處理。咁而其實喺成個計劃入邊咧，其實佢哋都要做一啲嘅陳述啦。咁如果咧佢哋個陳述咧係不確啊，又或者係違反咗一啲守則同埋條款咧，政府除咗有權拒絕佢嘅申請同埋或者係攞翻已經發放嘅資助之外咧，亦都可能咧會被刑事檢控嘅。咁留意啦，就係呢個資助咧會用自動轉帳嘅形式咧發放，就係、是、直接存入你2020年政府嗰個10,000元現金計劃咧嘅同一個銀行户口嘅。電話號碼18723 1可以打電話嚟發表你嘅意見㗎。有聽眾咧，袁女士喺度，袁女士你好， 係你好， 係你好，請講， 我咧系做家务助理嘅， 嗯， 即系咧，我觉得咧，呢个疫情咧，一路以嚟咧都冇关心过我哋做家务助理嗰啲咯，我哋都冇份咯，我都唔知道今次可唔可以申请，因为咧我哋过年前咧已经系冇做到，即系终点噶啦，因为严重啊嘛，咁雇主咧都唔系都即系叫我哋唔好嚟啦，咁我哋想问一下咧，我哋呢一类嘅人咧，点样可以申请咧？有冇资格申请咧？ 如果你是没有强积金户口那类，那如果你没有强积金户口，其实你都要需要是即是提交一些的证明的，就是你一月到三月期间呢你的工作证明啦，工作的收入和证明文件才可以申请的。 是咯，但是我们就是出粮是出现金嘛，每一次去到你来就来，来就给了你就算。就係、是、所以就係我哋呢一類嘅人咧，從來都冇人哋冇人關心過我哋呢啲點樣，我哋實係唔合資格啦，又證明唔到，又唔係自雇人士，咁點樣咧？我哋乜嘢都唔識，從咩方法？我正話打個電話去六一站，佢係即係我哋喺嗰度 去嗰度登記啦， 出嚟做嘢噶嘛，咁佢都答唔到我嘅喎，佢直情完全唔知道，即係唔知道從何你哋呢啲人得唔得到，可唔可以申請？都唔冇一個渠道俾我去查詢，咁我哋好無助咯，又畢業又無助。 係啊，袁女士啊，袁女士，我想問你而家為止咧停工有冇超過30日啊？ 唔止啦，過年過年。 過年到而家係啊，過幾月 已經係好嚴重咁樣，一路咁人哋都唔敢 我又唔敢去，佢又唔敢俾我去咁样啦。 嗯， 屋企又自己又有老人家啦，又唔敢即系唔敢点样去做嘢咯。人哋都 嗯， 而家根本我上网睇翻啲工作都冇工作咯，都冇即系冇拎得出嚟啊！去到咁，我哋呢一班人好似又即系，譬如你攞啲证明，你叫我如何攞到证明嘅咧？点样证明呢？我都唔知道呢个渠道可以帮到我咯。 嗱， 问翻公，问翻乐汇一站，佢都冇答复。 因为嗰个就即系乐汇一站系一个去帮啲雇主即系家务助理嘅雇主同埋雇员去做一个配对嘅地方嘅啫。咁不过呢，阿余女士或者我都可以提供翻咧，而家呢个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嘅有一个查询热线嘅，那个查询热线咧就系1836128。1836128，咁呢个查询热线咧，同时亦都可以预约咧去嗰五个嘅服务中心咧吓，即系做一啲嘅申请嘅。咁或者有需要嘅市民啦，或者系袁女士啦，都可以打电话去即系查询一下。譬如好似你咁样嘅情况，你又系用一个现金去到出粮嘅，可能冇任何证明文件，但系已经停工咗一段时间，到底应该点样系咪符合资格，系咪申请咧？咁或者都可以打电话去呢个1836128咧呢个电话度问一问啦。我哋听埋阿莲姐啊，好嘛，关伟，莲姐你好，系请讲啊。 系咪到我系咪啊？ 系啊，请讲啊，莲姐。 我想问咧，我咧就做三份工嘅。 系。 咁咧，我咧第一份工咧就嗰啲美容学院啦，跟住咧佢咧就2月8号咧就停咗啦。咁啊到而家啦。 嗯。 咁啊跟住咧，我而家就做紧两份工，就开紧工啊。咁我哋而家夹夹埋埋做埋嗰几份工啊，都未够嗰10000人，系咪啊？咁我哋做兼职嗰啲，咁我哋有冇份咧？咁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咧，我想问咧，我哋申请在职家庭津贴嘅，咁啊2月8号嘅嗰间美容学校关咗门啦，咁啊到而家咧4月20号都唔知开唔开得到，咁啊叫雇主签翻嗰啲证明俾过我哋，咁我哋点去问到佢去签翻证明过我哋咧？咁我哋有申请家庭在职家庭津贴，可唔可以用翻以前嗰啲嚟俾翻啲钱俾我哋咧？就是想问呢几个问题，咁我哋而家冇份嘅咯，如果系30000蚊，我哋而家做几份工都系得个10000蚊都唔够。 但系啊，莲姐，但系莲姐，你而家其实系即系有工作在身嘅，系咪啊？ 系啊。 哦，如果你系翻工嘅日数系几频密啊？即系有几频密？ 我就系我日日都翻嘅，不过咧就几份工夹埋都唔够10000蚊。系嘛？我哋兼职嚟嘅啫嘛，呢度做几个钟，嗰度做几个钟，呢度做几个钟，咁点搞咧？ 啊，不过咧，如果莲姐即系你系有几份工在身，而且而家都翻紧咧，可能都要留意啊！呢个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咧，其实佢系需要你系譬如停工30日咧，即系申请嗰日开始计起，你停工30日咧先至能够符合资格嘅。 冇错。 咁如果你系一路都系有唔同嘅兼职工作咧，咁呢个是不是符合资格呢？可能会比较即系比较难少少。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你哋有疑问咧，都可以打去呢、這个计划嘅热线1836咧128度问一问嘅吓。关于边，我哋又请嚟一位学者啊，同我哋讲一讲咧，而家嗰个失业嘅情况，同埋关于呢个计划到底可唔可以支援到咧一啲嘅市民啦。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树人大学经济及金融学系嘅助理教授袁伟基啊，袁伟基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 袁伟基，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一讲咧而家嗰个嘅失业率先？咁而家就係4.5%啦，咁就業不足率咧，亦都係2.3%啦。比起上一次咧，係有一個上升嘅趨勢，亦都係即係中斷咗咧連續10个月嘅跌勢。你睇未來個發展應該會係點咧？會唔會繼續飆升咧？ 一定会继续飙升嘅，因为今次我哋见到嘅失业率系12月到2月噶嘛，但系12月嗰阵时个市仲好旺噶嘛，我哋实际上系由1月开始先至叫做个市开始差啦，去到2月就转得更差啦。咁如果你下一次嘅失业率咧，就会系1月到3月，就是、差唔多系最差嗰段时间噶啦。咁所以你会见到佢应该系会系大幅飙升嘅，实际上就你睇翻旧年，即系我哋最严重嗰阵时咧，2021年3月嗰、那个嘅失业率咧系7.2%嘅。但我哋今次嘅疫情个严峻情况系比之前咧仲要更加严重，咁所以咧嗰个失业率咧可能系会更加严重咯，系今次。 如果按你头先嘅分析咧，即系今次个数字上升咧，似乎应该主要嘅影响系1月之后嘅数字，系咪啊？ 系啊，冇错冇错冇错。 嗯，吓咁啊，你都预测会继续上升啦。咁但系会预计去到一个点样嘅即系百分比咧？因为我见到有一啲嘅学者咧就估计可能会破五啦，但系亦都有一啲再悲观少少嘅经济分析师，佢就话可能会逼近去6%添喎。嗯， 会噶，可能应该会高过6%添啊，因为而家佢升咗0.6%，系冲淡咗一半噶啦已经，因为你有12月嗰段时间到1月中嗰段时间冲淡咗一半噶嘛，咁所以实际上你下一次公布嘅失业率可能要再加多0.6%，或者可能加多1.2%咯，一路上去嘅话，不过条件就系话政府唔做嘢。但我哋而家睇到政府其實今日已經啊，琴日出失業率，今日政府已經係開始好大動作，做咗好多嘢啦。咁所以就要睇下個成效啦。如果個成效仲係喺即係可以係做到呢啲推出嚟係做到嘢嘅話咧，啊咁咧就應該唔會話太差，咁可能都係維持喺6.0%左右咯，未必會上到7%嘅。 嗯，咁你覺得政府而家公布嗰個臨時失業支援計劃咧，對嗰啲可能？又做緊散工，但係又唔係30日都冇翻工嗰啲人，你覺得呢個問題點解決呢？ 其實就政府應該係喺處理上寬鬆啲啦。 嗯， 啊，盡量係咪？因為都好慘噶，大家而家捱得係咪啊？咁，你都係想幫佢哋，等佢哋唔好係失業嘅啫，或者唔好即係有飯食。一句講法，同埋香港人就係鍾意自己搵飯食嘅，鍾意政府養嘅傳統上。咁同埋如果佢寬鬆啲有個好處呢，就失業率唔會飆升。佢而家話佢一定要失咗業先至申請得呢，佢就要特身要唔做嚟到申請你嗰個摩托下次咪失業率飆得緊要。所以政府應該鬆手啲處理呢方面。即係特事特辦啦，我哋講係咪。 冇錯。 嗯，除此之外呢，政府呢亦都打算推新一轮嘅保就业计划啦，咁当然而家为止都系一个框架啦，咁都需要呢系同商界嗰方面同埋工会嗰方面呢听佢个意见嘅。咁但係呢佢哋而家即係暂时公布呢嗰个主要嘅设计呢，就系向雇主补贴雇员呢5月到7月嘅工资，每个嘅月薪系低于30,000嘅雇员呢就可以划一呢补贴系8,000元。咁但係一啲冇受到疫情影響嘅行業啦，就會剔除在外嘅。嗱，上一次咧喺推出保就業嘅時候啦，咁當時咧政府就有個分析咧，係因為保就業咧係令到嗰個失業率嘅上升趨勢咧係有所叫停嘅。咁你又點樣去睇今次政府可以及時推出保就業嘅時候，對於整體失業率嘅影響咧？ 嗱，最重要睇啲商人咧有冇信心啦。有冇信心繼續做個生意落去？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而家好擔心嘅，大家都即係政府方面，我相信你都睇到個惡劣嘅情況，就係話可能咧喺3月啊到4月之間咧，有好多公司咧係結業，尤其是係餐飲業啊，大型嘅所謂中式餐館咧，大家其實最近睇報紙都見到好多都係停工或者係減少嗰個工作時間。嗱，如果佢哋大型結業嘅話咧，就會有個骨牌效應。就會除咗係嗰堆人冇嘢做之外咧，佢相關嘅物流相關嘅行業咧，都會係會失業嘅。咁、那個情況咧就會係好惡劣嘅。咁所以如果商人咧，即係而家政府其實目的就希望一樣嘢，就俾個信心你，唔使擔心。過幾個月咧，政府會補貼你㗎啦。咁你繼續做個生意落去，只要你開門做生意，唔好炒咗啲員工，你就有錢收。即係我會補貼你咯。因為而家就係希望啲人唔好結業。因为你大型嘅结业潮嘅话咧，好严重噶。你仲有，如果你结咗业啊，离开咗香港去咗第二度再做生意嘅，咁你就唔会翻翻嚟噶咯。所以我哋一定要即系整个计划，目的系信心问题，就系话如果你同啲商人倾得好嘅，工会啊个商会嗰边倾得好嘅，大家有信心，你觉得呢个可行嘅，大家一齐做，有个信心就唔会话出现一个所谓大型嘅结业潮咯，咁就可以舒缓啦。3月就未必得噶，可能到4月啊，就可以舒缓到，就唔会话4、5、6、7月不断咁飙升咯。 好啊，袁伟基，暂时同你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咁啊，袁伟基系树人大学经济及金融学系嘅助理教授，我哋先有6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牛头角道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启业村噶啦。咁重复一次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牛头角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启业村对开。 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范围车多，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稍为繁忙一些，龙尾接近瑞丰花园。其他的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9.04，瑞士法郎0.935，加元1.26，人民币6.363，英镑兑美元1.314，欧元兑美元1.104，澳元兑美元0.739，新西兰元兑美元0.689。港金报18,050，比上日收市跌40。伦敦金每安市卖出价1,935.1美元。港汇指数95.4，冇起跌。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较早前近住牛头角道的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一带嘅交通咧繁忙噶。龙尾去到龙翔道天桥近彩虹村，咁就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道咧有交通意外，龙尾龙翔道天桥近彩虹村。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出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之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星河名居，而狮隧沙田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交通亦都是繁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去到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兆安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新冠口服药，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教授。 大部分的病人服用了之后都是甚少有恶化的情况，减低了重症或者变成一个肺炎的情况，尤其是讲三日病发之内使用的话，那个效果是很好。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我哋讲多一句莎士比亚嘅名言啦。呢、这个句子咧系一句非常之串嘅句子咧，佢出自 Hamlet， 把口哈姆雷特呢个王子复仇记 Hamlet。里面的男主角 Hamlet 呢，他跟他的妈讲的， 个妈其实系佢嘅仇人嚟嘅，点解咧？因为个凶手杀咗佢老豆啦，咁而佢妈咧就反而嫁咗俾佢，所以佢就好憎佢妈妈嘅。佢呢个句子佢话 ：assume a virtue if you have it not。virtue 咧就系、是、一个品德啊，都好有道德嘅一个叫 virtue。assume 嘅意思咧就即系扮 ，OK？assume a virtue 咧即系不如你试下扮下有品德有道德啊咁样。If you have it not， 咁其实翻译呢句咧就系、是、咧，你呢个人咧，如果你系冇乜道德嘅话咧，冇乜品德嘅话咧，不如你扮下都好啊咁样嘅意思。听多次啦 ，assume a virtue， come if you have it not， 好串嘅句子。咁啊，大家千祈唔好同自己妈妈咁样讲啦吓。OK， 今日讲到嚟就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国安法事件簿， 今集嘉宾 警务处处长萧泽颐。 国家是国际交往的基本单位，亦都是对市民生活和社会管理的最基本单位。没有了国家，我们就没有护照，亦都不可能有货币。所以国家安全和国家发行护照、货币是同样正常和普通的。 星期六晚上九点， 国安法事件簿， 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关伟。 时间嚟到晚上嘅六点四十一分啊，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18723111嘅。首先咧有一个系强制检测公告咧，同大家讲一讲。今日香港仔鸭脷洲村利福楼、葵涌大窝口村富民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今日观塘和乐村平安楼、泰安楼及义安楼、葵涌大窝口村富邦楼、将军澳建明村建情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嗱，关伟，其实我哋喺六点钟嘅新闻之前啦，就同大家喺度倾紧咧，政府今日就宣布咧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嘅详情啊。 系啊， 咁啊嗱，呢个嘅计划咧都再复述多一次啦，主要咧就系帮一啲咧系受第五波疫情之下咧短期失业嘅人士啦，又或者咧佢而家嗰个工作处所受到社交距离限制嘅措施影响，而要短暂停工啊，或者系停薪留职啊，又或者系放紧无薪假嘅人啦，咁啊全职、兼职同埋自雇人士咧都可以申请嘅。咁但系咧最主要就系佢喺提交申请之前咧，要连续30日咧系冇工作，并且咧仲有多一个条件啊，就系喺旧年嘅第四季，即系2021年嘅10月到12月咧，至少咧系有1个月咧系曾经受雇嘅噃，而佢嘅月薪咧系要介乎咧2700元到3000元嘅， 30000元， 30000元系唔好意思，2700元到30000元。咁届时咧审批嘅时候咧，佢就需要用一个强积金嘅记录咧作为核实啦。咁但系如果佢冇强积金嘅户口嘅失业人士咧，佢系可以申请嘅，不过佢要提交多比较多嘅申请证明文件。咁而个申请日期咧就系由下个星期三开始嘅朝早8点到4月12日嘅夜晚咧11点59分，总共咧系为期3个星期嘅。咁佢系需要咧提供一啲最后嘅就业日期同埋证明文件啦，例如佢嘅 解雇信啊、離職金記錄啊等等噶。咁如果佢冇呢啲文件咧，就要填寫申請表入邊嘅個人申述書啦。嗱、啊，關偉頭先有提到啦，譬如如果佢而家任職嗰啲處所係受到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影響咧，咁短暫停工咧，佢都可以申請嘅。咁不過咧都留意到啦，嗱，因為髮型屋咧就喺三月十號咧係重開啊嘛，咁即係變咗咧就係喺髮型屋嘅工作嘅人士咧，佢就冇資格咧去到申請嘅， 受惠唔到啊！佢哋就 係啊，咁所以咧呢、這個都需要留意啦。啊，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對於呢個計劃有啲乜嘢意見咧？覺得幫唔幫到你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咧，同我哋傾傾嘅。因為有啲勞工界嘅議員咧，就覺得即係喺呢啲嘅條件嘅限制之下，譬如佢嘅月薪係介乎2700到3000咧，可能咧到最後啊，有一啲嘅人士咧就未必能夠即係受到支援嘅。咁亦都話咧，有可能啊，係政府咧佢係而家係預30億噶嘛。咁有啲嘅人士就話，即係用30000蚊作為入息上限咧，係太過苛刻。咁有機會咧，呢30萬嘅預留即係預計嗰個預算咧係用唔曬添嚇。咁你又點睇咧？可以打電話同我傾傾。咁不過關偉另外一個咧，如果針對住啲頭先嗰個針對僱員啦，如果針對行業咧，政府就有個保就業計劃喎。 係啊，咁呢個保就業計劃咧，其實就係自從疫情發生呢兩年幾年以嚟咧，今次係第三次嘅保就業計劃嚟噶啦。 是啦吓，咁啊，嗱，佢呢个保就业计划咧个详情，就系点样咧？就系向雇主咧补贴啊，雇员五月到七月嘅工资，每个月薪每个月薪低于30000蚊嘅雇员咧，就可以获一补贴咧8000蚊啦。咁但系一啲咧冇受到疫情影响嘅行业啦，例如啲大型连锁超市啊、大型药房啊、物管公司啊、速递行业啊、银行同埋金融业啦，就会剔出去个受惠嘅范畴嘅，即系佢哋咧系。不可以申請的。咁而佢哋估計咧，呢一輪嘅保就業計劃咧，就可以惠及咧110萬到130萬名僱員，預計咧會動用咧260億到310億嘅。咁佢哋當然要向財委會嗰度申請審批啦，希望四月咧就可以俾僱主申請噶啦。嗱，咁但係留意啦，就係佢今次咧同之前嗰個做法唔同嘅地方咧，就係佢係每個合資格嘅全職僱員嘅補貼嘅上限咧，就係劃一8000蚊啦，就唔會即係再去分唔同嘅層數啦。咁、另外咧就係僱主係可以提出咧獲資助嘅僱員人數，以切合咧佢自己嗰個經營狀況。但係咧嗰個嘅人數咧又唔可以超過一個指定上限。那個指定上限係點樣咧？佢哋而家咧就建議咧係參考2020年嘅數據咧，係作為一個上限嘅。譬如就係話，如果你在上次的保就业成功申请，你申报的员工的人数是1000人，那今次呢、那個、申请上限就是会是1000人，即 就不可以超过1000的。 是的，就算你是申请的时候呢，那时候是没有1000的雇员，但到五月的时候你经济复苏了，请多些人呢都是可以合资格申请的。但是呢这些所有东西都是要有待政府和商会和劳工界磋商。咁你又点睇呢？今次帮唔帮到啲企业呢？电话号码1872311。电话旁边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呢，同我哋倾倾，就係嚟自商界嘅议员呢，係经文联嘅立法会议员林建峰㗎。林建峰你好。 係，林议员你好。 君伟 你 好。係，可唔可以初步同我哋讲一讲呢，你对于呢个保就业计划嘅情况嘅总体嘅评议呀？ 首先我哋睇到咧，第五波疫情咧，对各行各业咧都造成咗一个所谓海啸式嘅冲击嘅。唔少企业咧都系停于一线。咁其实我系欢迎特首今次咧从善如流，当机立断，咁快咧推出呢个改良版嘅保就业计划嘅。咁即系我哋睇到咧，呢几日都有好多呢个企业啦，或者铺头啦，执笠嘅。咁而家咧推出咗呢個，就可以有啲原本係有意裁員或者結業嘅公司咧，佢哋可以停一停，諗一諗啦，啊，令到佢哋有一息尚存嘅生存空間啦，換取時間啦，重整旗鼓噶，重新出發。咁因為留住喺度，我哋話重振香港經濟，呢班人喺度咧，啊，就 即係比較困難啲咁多噶。咁你話今次係咪好完美？其實依個都係一個改良版嚟噶，第一次喺一個好危急嘅時間推出一個第一波嗱第一期同埋第二期嗰陣時咧，就你話如果逐個去低嘅咧，即係有可能一年之後都批唔到出嚟嘅。嗰次咧就係話你申請。如果你符合咧，就俾你噶啦。咁、 嗯、 今次咧，佢剔除咗一啲行業嘅咧，我覺得係啱嘅。咁、 嗯、 但係佢亦都有表示咧，嗱，依幾日咧，佢哋係會細心聆聽各方面嘅意見嘅。 嗯， 有關嘅行業有一啲客觀嘅數據，實際係受到食食呢個嘅影響咧，咁佢哋都會考慮。納入㗎，咁我覺得呢個係好㗎。好似今日亦都澄清咗啦，好似呢個電信包唔包括呢個廣播業咧？澄清咗係唔包㗎喎。咁而家有啲數字 係林建峰 了解， 係 咁，我覺得咧，大家都俾時睇一睇，諗一諗，如果有啲咩建議嘅咧，我相信政府係會好細心去聆聽。或者可能會作出一啲修改嘅。 嗯，幫林建峰或者咧先就住一啲剔除嘅行業嗰度咧傾一傾啦。嗱、 嗯， 因為咧亦都有去幾個啦，就最主要係包括咗即係佢哋覺得嘅唔受今次疫情所影響嘅行業啊。譬如係包括咗一啲大型嘅連鎖超市啊、大型藥房啊、物管公司啊、銀行啊、金融啊、速遞派送啊同埋電信商。咁但係咧，亦都有一啲嘅物管公司話咧，其實佢哋喺今次即係第五波疫情入邊咧，因為佢哋都受到一啲嘅即系唔同嘅冲击，咁所以佢哋觉得咧，其实都需要去即系帮佢哋手。咁你又点睇咧？ 嗱，正如我正话所讲啦，因为第一次咧都好危急噶，咁所以咧就差唔多要做到有求必应噶。但今次我哋睇到咧，响第一次同埋第二次咧，有好多根本因为疫情咧，仲赚多咗，生意好咗，赚多咗钱噶。佢哋一樣去申請，咁而而家剔除咗嗰啲行業咧，我覺得係啱嘅。咁但係有一啲所謂呢啲行業裏面咧，有一啲係有困難嘅。咁我都建議，咁政府亦都講，佢話如果你哋係有困難嘅咧，你哋提出嚟啦，佢哋都會去細心聆聽各方面嘅意見嘅。咁如果真係有困難，佢哋亦都接納咗或者用個。大嘅所谓细则上面再谂一谂咧，我觉得 O K 嘅 吓。嗯，系。 咁最紧要大家就系要俾意见，大家要做到最公平，因为呢啲始终都系公帑嚟噶。我哋希望帮到最有需要嘅人士，特别系中小企。 另外一個咧就係關於個補貼金額啦。上次咧2020年嘅時候咧，佢嗰個補貼金額咧就係每個僱員咧每月月薪嘅50%，上限咧就係9000元。咁但係今次咧佢就係劃一咧每月咧每人咧係8000元嘅噃。咁其實即係如果咁樣去拉勻條數計起上嚟，你預計究竟嗰間公司可以得到嘅資助額會係同上次多咗定係少咗咧？ 我諗呢啲細數咧，好難係咁樣去計出嚟嘅，因為當時嗰個經濟環境係好啲嘅，咁僱員攞到嘅薪酬咧，可能係高啲嘅。咁經過兩年咁辛苦經營底下啦，咁有啲僱員僱主大家咧互諒互讓嘅底下咧，有可能有一啲嗰個薪酬係調整咗嘅。無論佢千蚊又好，8000元又好，我都覺得咧係幫助到僱主， 都 好清楚。不有千蚊咧，都係要俾僱員嘅。咁所以要快，而家我覺得就係最緊要係可以到主同埋僱員個口袋裏邊。 另外一個咧就係今次嗰個受惠嘅全職僱員嘅工資上限咧，就係定喺月入30000元嘅。咁特首就話啦，呢個係涵蓋咗咧全港75%嘅僱員啦。咁但係咧，可能有一啲嘅公司嘅僱員咧，即係佢都個公司個經營環境都會受到今次嘅疫情影響，而佢入邊亦都會有機會即係有啲嘅僱員咧個薪酬係可能係30000元以上啊，多少少咁樣。你對於30000元呢一個上限又有啲乜嘢睇法呢？ 其實始終都是要畫一條線的，我覺得30,000元都是合理的。而家我諗普遍嘅市場今日嚟講咧，即係比起兩年前係低咗嘅。 嗯， 咁樣你話係咪40,000元又比較合理啲咧？我真係俾唔到一個答案。 嗯， 但係如果要快嘅，我覺得30,000元都唔係唔合理嘅。而家好多譬如唔同行業嘅僱員啦，就算大學畢業生出嚟咧，都係揾10,000多元嘅啫。咁所以而家我覺得30,000元留下嘅咧，都係佔一個幾大嘅比例嘅。咁而家特首都講咗啦，最緊要咧係幫助啲中小企，最緊要咧係幫助有需要嘅人士。我覺得咧佢哋係最需要、最急切，我哋要幫到佢哋嘅。 你覺得佢個監察上面可以點樣做啊？因為上次咧，2020年嗰次咧，佢個發放方式咧就係發放俾僱主嘅，其實個僱主係可以自己調配嘅。咁但係今次咧就講到明啦，係要發放俾僱主，但係咧就必須悉數用於僱員身上。因為點解會有呢個修改咧？就係因為2020年嘅時候咧，發覺即係有一啲嘅僱主啊，佢因為佢可以自行調撥咧，就未必將啲補貼咧全數用喺個僱員身上。咁但係今次咧就加咗呢個規定啦，但系监察上面，你觉得可以点样做法咧？同埋你觉得加呢一个嘅规定啊，合唔合理咧？对于个企业嘅经营嚟讲， 我觉得都系合理噶。我相信雇主咧，绝大多数嘅雇主咧都系良心雇主嚟噶。咁而且系有数睇到噶，你有几多个雇员系30,000元留下嘅，系嘛？你一睇本数簿就睇到噶啦。咁变啦，政府系要一个有方去監察啦，或者抽查啦。嗱，首先我覺得僱主咧都要有良心地去咗指引上面嘅要求。咁其他嗰啲咧，政府亦都要嚟作合適管，令到六歲嘅錢就唔可即係唔好使咗喺一啲唔應該使嘅地方嗰度啦。咁我覺得都可以用呢個方法啦。亦都可以快啲，你四月申請啦嘛，咁我哋都唔希望因為五六七月嘅工資啊嘛，唔通你要審批兩個月先批到出嚟咩？我希望佢一入紙三幾日批到出嚟咧，啲錢最快一定要用最快嘅速度咧交到去僱主同僱員嘅手中。 嗯哼。嗱，咁你對於今次呢個第三次嘅保就業咧，就係、是、修改咗上兩次嗰個版本啦。咁有啲正話我哋都講到咧，有啲大型嘅超市啊，或者有啲大集團，可能佢哋未必會受惠於呢度。咁但係喺需要保就業計劃嗰度，你覺得有冇特別邊啲行業特別係需要，或者特別急切有呢個需要喺度嘅咧？ 嗱，有好多真係呢兩年咧，都係真係清零嘅。譬如一啲做旅行社，即係兩年有可能都未開過一張單嘅。咁一路喺度挨租，守住一兩個僱員同佢守住。咁即係我哋而家成日講嘅就係飲食業、零售業，起碼佢哋都有幾個鐘頭去做生意啊嘛。有一啲真係為咗香港，過去亦都為香港出咗好多貢獻嘅行業啦。我只話一個例子啦，當然仲有好多其他嗰啲例子嘅。咁真係，如果你再睇落去六個月，都睇唔到呢、這個the end of the tunnel the light 係嘛？依、這個真係佢會執噶咯喎，一執咗咧就唔翻得翻轉頭噶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剔除咗嗰啲上次我哋好明顯睇到超市啊、大藥房啊，咁嗰啲都係合適嘅，因為如果我哋好細微咁去睇每一個行業裏面嘅大中小嘅鋪頭咧，咁我諗咧就唔係急市民所急啦。而家最緊要咧就係急市民所急，係可以俾到有需要嘅人士咧一啲急救命錢啦。 好啊，林建峰同你倾到呢度啊，多谢晒你 吓， 唔该晒。林建峰咧系嚟自商界一嘅，亦都系咧经民联嘅立法会议员。电话号码18721啦，无论咧你系企业也好啦，你系雇主也好啦，雇员也好啦，今次咧有呢个保就业嘅计划啦，同埋咧亦都有一个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嘅，你点睇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有位陈生噃，陈生你好， 陈生，请讲， 系， 陈生你好，有咩睇法？ 我本身是 中小企嚟嘅嘅雇主嚟嘅，咁我就覺得咧，即係今次特首推出呢一個嘅保就業計劃咧，就雖然遲咗，但係遲咗都好過冇做。咁但係咧，我都需要睇一睇佢哋即係最終公布嘅細節啦。咁但係初步即係聽佢嚟講咧，就係話上一次保就業。成功申請到保就業嘅嘅企業咧，佢哋係會按翻佢上次嗰個嘅員工嘅人數咁嚟係作為一個最大嘅數目，即係申請嘅數目啊。 暫定啦， 暫定啦。咁、但係我覺得咧，即係呢個係應該係要政府應該要係做翻一啲嘅彈性嘅。咁舉個例子啦，好似我本身啦，我本身係有例如係15個員工。咁但係因為疫情嘅情況，咁我無奈地我都要將五個員工咧就變成係一個嘅停薪留職嘅情況嘅，停薪留職嘅情況，咁啊變咗當時我係只係得係十個員工去申請。 嗱、唔好意思啊，陳先生啊，不如咧我哋喺7:00新聞之後咧，有冇機會再同你傾多陣啦，講講你嗰個具體嘅情況好嘛？有7:00新聞報導。 明俄軍正係盡最大努力拯救平民。昨日有大約43,000人從南部馬里烏波爾撤離。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形容普京同索爾茨的通話好務實，但氣氛好難話是友好。他認為雖然溝通好艱難，但仍有必要接觸以便交流訊息，並且討論與俄羅斯對烏克蘭展開特別軍事行動有關的議題。佩斯科夫又認為現時未是時候討論俄烏談判代表可以簽署的協議，指俄方代表團展示加快工作的意願，但烏方代表團未準備好加快談判步伐。泰國進一步放寬防疫措施，入境旅客將無需再在登機前接受新冠病毒檢測。疫情管理中心決定從下個月1日起取消入境旅客在登機前72小時內必須接受病毒核酸檢測的要求，只是要求旅客在入境的第一日接受核酸檢測，並在第五日以快速測試自行檢測，再將結果上傳到指定機構。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本港下午部分地區的能見度降至3000米以下。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明天早上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大致多云，今晚和明天早上能见度颇低，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27度，吹微风，明天早上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随后一两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下周中期天气转凉和有骤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牛头角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深麻实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啦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车多，龙尾去到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那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兆安苑。而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啦，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飲食会令到你患上高血压、中风同埋冠心病，食嘢咧记得要少盐少酱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关伟。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咁啊，关伟，我哋头先咧同大家倾紧咧，即系政府会再重推咧保就业措施啦。咁就有一位嘅听众，佢话佢系经营中小企嘅陈生咧，7点新闻之前同我哋倾紧嘅喎，请翻啊陈生出嚟先。陈生你好。 你好。 嗱，你头先最主要就论及到咧，有关于嗰、那个即系申请人数上限嗰个问题啊。咁就你个目睹嘅情况系点样咧？其实 嗱，好似我自己嘅企业嘅本身嘅问题啦，就系话嗱，我喺疫情之前咧，我系例如系有15员工嘅。咁喺疫情嘅爆发嘅之后咧，咁我就冇办法啦，我都要将一部分嘅员工即系话暂停。咁啊，停薪留職。咁上一次嘅保就業嘅話咧，好似上一次2020年嘅時候咧，咁我係申請咗，例如係10人，咁有5人咧，我都係仲未即係招聘翻佢嘅，翻返嚟公司度工作嘅。咁如果呢一次即係有保就業嘅話咧，咁我可能咧呢5人之中，我可能我都會揀多3人翻嚟公司度工作。咁我希望即係話政府可唔可以咧，就即係對於我哋啲中小企嘅話咧，就有個體恤，就係話。我哋預計咧，即係話，如果喺暑假之後，如果能夠可以通關，可以上到國內工作之後嘅話咧，咁我需要增加翻一啲嘅人手嘅。咁呢個政府呢個補助嘅計劃，如果只係限翻我上次10人嘅話咧，咁我就未必可能會再請多呢3人喎，就再請翻呢3人翻嚟去公司度工作咯，係嘛？咁呢、這個計劃，我相信即係話，如果政府能夠可以。做一個彈性嘅，俾翻我哋中小企可以即係加翻多少少人手嘅話咧，咁我相信咁就會即係不但止我哋中小企會受惠，咁亦都可以即係為市場即係製造翻多啲啲嘅就業嘅機會，咁希望即係將個經濟亦都係即係帶動翻向翻上啦，就咁樣。 陳生又問多一樣嘢啊，咁你對於而家即係嗰個嘅薪酬嘅限制上限啊，你自己又有冇啲乜嘢嘅睇法咧？因為佢而家就劃一啦，以9000元咧作為一個唔好意思，應該劃一8000元嚇，劃一以8000元咧作為上限，同埋規定咧係一定要補貼僱員嘅。你作為一個老闆又點睇咧？ 8000元當然我哋作為老闆，你希望梗係多啲啦，係嘛？就係、是、咁樣。咁至於你話嗰、那個另外你話咩？ 一定要係資助僱員嘅，就唔可以俾僱主自行。 呢個好合理啊！呢、這個好合理啊！因為我哋絕對係將呢啲錢係都係俾翻僱員嘅啫嘛，唔會自己拎咗去自己用咗佢嘅，係嘛？就咁樣。咁反而我而家我有另一個，即、就、係、是、我有一樣，仲有一個意見就係話，即係咧，即係就係。话有一啲好似头先阿林建峰议员所讲咧，即系佢话有一啲行业咧就冇资助，有啲行业就系叫做比较系好似旅游业咁，系一个系一个冰河期啦咁样啦。咁绝对系冇生意啊，呢个绝对大家理解。但系我想再提出一下，就系话有一啲行业咧，确实都系真系。系好惨淡嘅，而政府系冇 作出一個支援嘅，例如係婚禮服務業啦。咁、因為點解我咁講？因為我自己本身咧，亦都有投資婚禮服務業呢一個嘅生意嘅。咁、我哋做呢一個嘅一啲嘅婚禮嘅服務嘅攝影啊、化妝啊，或者係租衫啊，基本上咧嗰、那個生意咧係真係咧喺呢一個疫情一爆咧。是跌到差不多是跌到零的。可以讲话是比2019年社会事件的时候呢就更加严重的。咁同埋就是话政府呢就只是资助了酒楼啊餐厅啊那些行业。咁但是没有考虑到好像婚礼服务业这一行的朋友的。咁点解咁讲呢佢哋都唔摆酒啦结婚啦。即是啲客户唔摆咗结婚啦。咁呢、这个我哋自然冇生意啦，咁、酒楼亦都系冇生意，但系政府只系资助咗酒楼啫，但系佢冇帮助咗，冇完全系冇帮助到婚礼服务业嘅行业嘅人噶，咁而我本身亦都，正如我头先所讲，我系有投资去呢一个行业嘅话咧，真系喺呢几个月嘅亏损咧。我想我要做翻几年都赚唔翻翻到嚟。 即系就算系保就业可以帮到你呢个行业咧，你觉得都系唔足够系咪啊？ 系唔足够噶，咁绝对系需要咧，即系向即系唔好净系向即系餐厅啊、零售啊呢啲行业去资助。我谂佢亦都应该系要向其他嘅有一啲辅助嘅行业咧。去即系提供一啲资助嘅，例如好似即系婚礼， 例如你头先提嗰样啦。好多谢晒你，讲得相当之清晰。多谢晒阿陈先生，作为一个即系中小企嘅老板。其实咧，阿关伟即系头先阿陈先生提到嗰个嘅情况啦，即系我谂佢特别提到譬如婚礼啦。因为如果我哋睇翻防疫抗疫基金6.0咧，咁喺一啲嘅受资助行业入边咧，就唔包括头先佢所讲嘅嗰个行业嘅。咁但系。都有尤其是在第五波疫情之下咧，同埋有一啲嘅社交距離限制措施之下咧，亦都令到咧佢哋即係嗰個嘅生意係真係受到 影響 都 好大 嚇，因為大家即係都唔會去大搞呢啲嘅婚禮啊，亦都唔可以有咁多人觀禮啊等等啊嘛，咁所以可能呢啲都係反映咗另外嘅一啲嘅問題，係咪我哋有啲叫做即係遺留咗嘅人要去幫手咧？ 其實呢種情況喺社會上係我諗唔係淨係佢呢個行業，可能有啲類似呢一種咁嘅情況，係喺一個大行業裏面再衍生出嚟一啲細啲嘅行業咧，其實一樣係會好似正話阿陳生所講呢、這個婚禮服務業呢個情況係有相似嘅。咁如果呢啲情況，我諗我覺得佢哋可能要透過一啲可能商會啊之類提出佢哋啲問題嚟同政府傾咯。 好啊，跟住我哋有张女士啊，张女士你好， 系 你好，有咩睇法啊，张女士？ 系张女士， 我咧就系、是、做家务助理嘅， 系 咁咧，同埋做写字楼嘅散工啦，美容院嘅散工啦， 系 咁我点可以申请到咧？我过年前已经冇嘢做到依家啦，过咗一个月。 哦，你讲嗰、那个临时失业支援计划 啊？系啦，系啦，系啦。 你同雇主之间有冇一个证明你有翻工或者冇翻工嗰啲咁样嘅证明噶？ 冇啊，出现金噶，你家务助理即系翻一日就即系做几个钟就出几个钟钱，写字楼咁咧，我翻一日又我一个星期翻一日啊嘛，咁啊仲入计，但系佢咧过年前咧叫我唔好翻嘅，疫情关系，美容院你知啦，停我又一个星期翻一日嘅，停咗套医生，仲未翻工啦。 即系你系长散嚟嗰只叫做系嘛？ 长期兼职啦，长期兼职啦， 系啦。咁我一个星期都有翻4至5日啦，但每日咧都系唔会翻好长啫，最长都系4个钟，有啲就个零钟，有啲又3个钟。咁 total 加埋一个礼拜咧都有10几个钟嘅。但系我而家咧我又唔知有冇资格申请，或者系点样去申请咯，因为我真系停几个月啊，2个月差唔多冇。 即系中间呢2个月期间，你系连炒散都冇嘅，系咪啊？ 冇噶，佢叫我停，因为嗰啲雇主全部都叫我停啦，写字楼嘅唔停啦，美容院停啦，咁啲家务助理佢话太多，即系确诊啦，就唔叫我唔好翻住嘅，咁我变咗就乜都冇，即系毫子冇收入。 好啊，多谢晒阿张女士嘅电话。不过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少少详情嘅。嗱，因为佢系需要交一啲嘅最后就业日期同埋证明文件啦。咁但系佢亦都话嘅，如果申请人咧未能够提供咧，亦都可以填写申请表入边嘅个人申述书嘅。咁所以或者张女士，你或者都可以咧去 照申请啊， 去了解一下嗰个嘅详情啦，又或者咧都可以提供埋嗰个嘅热线嘅电话俾你噶吓，咁就系呢个计划咧嘅热线电话，佢就可以咧打去申请嘅，咁同埋佢亦都有一个嘅网页啦，个网址咧就系 tur.gov.hk， 其实而家入到去咧就已经可以睇到咧嗰个嘅即系计划咧嘅一啲嘅详情啦，咁市民咧都可以打去一个嘅相关嘅热线。就是1836128咧，去查询咧一啲嘅详情嘅噃。 外交二十问， 好啦，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正式开始。第一条抢答题：2019年中央发布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当中涵盖多年嘅愿景。近的规划讲到2022年，至于远的又讲到哪一年呢？ A 2030年， B 2035年，亦或是 C 2049年呢？ 唔通是 C 2049年？ 错，俾多次机会你啊！ 喂，发展纲要是为了加强各个城市间的政策协调，有利未来发展规划上的衔接和整体性的。你一答就讲到2049年咁远，差唔多30年，到时乜都变晒啦。我就觉得系2035年啦，又唔会太远，又唔会太近。 哦，你又讲得几有道理、哦。一啲大型基建随时涉及10几年嘅规划，但系如果只系讲到2030年咧，又好似太近、哦。好，我决定好啦，正确答案系 B 2035年， 冇错啦。其实大湾区理念首次在2015年提出，及后发布的发展规划纲要具体列明整体的长远布局，讲到明各区的城市以整体利益作为前提，再制定区内各城市的发展方向，目标是在2035年大湾区能够形成一个以创新为主的发展模式和经济体系，不论是经济实力、科技水平都能够大幅跃升，在国际间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亦都可以更进一步。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先有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香港仔鸭脷洲村利福楼、葵涌大窝口村富民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今日观塘和乐村平安楼、泰安楼及义安楼、葵涌大窝口村富邦楼、将军澳建明村建情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嗱，咁啊，阿关伟啊，不如就住保就业呢个措施啦，我哋又同工会的人士咧倾一倾啦，睇睇佢哋个睇法系点样啊？电话旁边咧，我哋系请嚟一位嘉宾啊，就系港九劳工社团联会嘅副主席啊，谭金莲嘅。谭金莲你好， 系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系嗱，不如首先咧讲一讲嗰个保就业啦，因为佢今次咧就将有一啲嘅企业咧，包括咗公营或者法定机构啦，咁同埋即系以往嘅一啲嘅大型连锁超市啊、大型药房啊嗰啲咧，都剔除在外。如果我哋睇翻咧过往即系保就业上嗰两期个申请情况啦，其实咧有经营连锁超市嘅一个嘅公司咧，都系属于比较获得即系多资助嘅其中一个企业。咁今次如果将佢哋系剔除咗在外嘅时候，你觉得系唔系可以即系免除到上次嘅一啲嘅被批评嘅地方咧？ 其實在那個行業結構上面呢，就可能可以反映到呢，有一些沒有那麼受疫情嚴重影響的企業呢，就即不拿這個資助啦，那些資助就可以集中地聚焦在嚴重的行業啦。但是其實最關鍵的問題呢，都是那個做法是由企業去申請。我們呢由政府今早到現在公布至現在，其實收到很多電話啦、Facebook 的查詢，都是說其實是擔心工友是擔心未能夠拿到補貼，延遲收到或者拿不足這些問題的。 但是如果不是通过去企业的时候，又可以怎样做呢？他保就业呢，最主要就是用个企业的角度去出发，就希望帮到雇主呢，从而呢就是稳定返嗰个工作的职位嘛。咁如果根据返劳福局局长罗志光呢，即是之前对于保就业计划的一些评议呢，他对于缓和个失业率呢都应该有机会有啲帮助㗎噃。咁所以如果由呢个角度去睇法，其实即系去援助企业系咪都系一个啱嘅做法咧？ 其实企业除咗员工个开支之外，仲有其他开支成本都即系要负担嘅。咁但系关于呢个保就业本身就系针对保住雇员啦。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哋都会考虑，其实就唔需要大反转呢个计划嘅。只不过喺计划当中咧微调，譬如就系咧雇主发放咗俾雇员之后咧，可能系考虑一个实名登记啦，再交翻啲即係已經簽收嘅雇員資料。咁考慮到今日即係政府公告咧，都係一來抽查咧問題都唔大嘅，但係抽查嗰個係強積金户口啦，同埋嗰個名單咧，又唔一定係之前聘用嗰啲雇员咧，咁样就可能会令到雇员有啲反响。哎呀，我之前明明受雇嘅，但系偏偏咧，雇主攞咗保就业之后咧，我仍然系嗰个饭碗不保。咁有呢啲情况出现咧，就唔理想嘅。 而家佢哋个做法咧，都系通过即系公布嗰个名单咧，从而起到一个监察作用啊嘛。咁你睇翻即系譬如上嗰两转呢个嘅监察作用，你觉得有冇效咧？ 喺头四波嗰度，可能呢啲行业咧，的确系冇咁受影响。不过我哋留意到嘅系咧，我哋有啲雇员咧，会因为嗰、那个之前有几日系50,000宗咁样啦，甚至系连即系剔除嘅企业都会系有拉闸。当然呢个情况唔普遍嘅，咁我哋都唔系话要求要俾呢啲企业申请，而系话要俾一个渠道咧，呢啲雇员去申请津贴。咁譬如系可以攞翻嗰个停工援助啦，咁去保底咧就会比较帮到啲受影响嘅雇员咯。因为第五波嗰、那个多级嘅行业范围啦，都系非常之广泛嘅。 或者我哋又转一转一个话题，讲讲呢个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嗰方面咧。你觉得今日公布第一次啦，即系喺疫情以嚟，咁今日公布呢个计划，你觉得对啲工人或者失业咗嘅工人咧，佢哋个帮助有几大？ 自从呢个计划喺2月咧，政府讲嘅时候咧，已经系收到大量嘅查询啦。啲雇员咧，特别系啲停工啊，或者停薪留职失业嘅雇员，系非常期待，非常殷切咁样咧，希望申请到呢个计划。咁其实咧，亦都系好即系好破天荒可以有呢个计划援助咧，帮到我哋啲工友嘅。不过喺当中咧，有一啲条款咧，可能有稍稍辣。如果有啲減辣嘅情況係可以考慮咧，相信幫到啲工友會更多。 第二邊方面咧？ 咁譬如就係話咧，我哋有啲工友咧，嗰、那個文件上面咧，新聞稿就寫係連續30日內冇開工啊。咁其實咧，我哋有好多工友咧，唔單止係第五波嘅，咁其實咧一路疫情受影響以來咧，有唔少都係一有疫情嚴峻咧，都係僱主會俾佢哋分散輪住嚟翻啦。咁、但係其實收入係有影響嘅。咁有啲網友，我哋啲工友留言，一個星期先翻得2日有。系申请唔到，就觉得呢个计划帮唔到佢。咁好多轮流有公开嗰啲都好啦。咁有啲就话其实咧就系、是 啲失業嘅日期冇得揀㗎喎，咁點可能喺連續三十日內冇公開呢？有個工友就話有一日去咗炒散，唔通咁樣都冇得申請咩咁樣？咁呢啲情況就真係需要從寬處理嘅。 嗱，如果針對住炒散咧，今日晏晝啊，喺記者會上面咧，即係政府相關嘅官員都講咧，譬如中間即係開工過一兩日炒散咧，都話佢哋可以即係申請咗先，咁就 循寬處理。 咁但係當然，我諗佢哋都要睇翻每個個案嘅情況啦。但亦都留意到咧，有一啲嘅工會咧，佢對於個月薪上限咧就係介乎2700到3万元咧，都會覺得咧係即係3万元呢個上限咧，應該都要略為放寬。你哋又點睇法呢？ 是啊，我哋都好熱烈咧，喺呢方面收到好多好熱烈嘅意見嘅。咁有啲工友同我哋講，咁點解消費券又唔見話要有3万元以下收入嘅人又派？咁但係呢、這個我明明有去開工，咁我係一個即係照顧家庭嘅人。咁呢啲3万元以上嘅好多時都係一啲年資比較長啊，或者係甚至係即係工作年齡都比較大、比較資深嘅員工嚟嘅。咁我哋如果呢個限制可以放寬嘅話，其實咧就可以幫到僱主保住一啲比較資深嘅員工咯。咁呢個都係值得去考慮嘅。 好多謝曬你，譚金蓮傾到呢一度啊。跟住電話旁邊我哋有位徐先生啊，徐生你好。 系你好， 你好，你系饮食业嘅徐文伟系咪？ 系啊，系做苗饮食学会主席徐文伟。 有啲咩意见啊？ 好啊，我想讲讲今日政府出嗰个保就业3.0啦，咁我哋业界都表示欢迎同埋支持啦。8000元三个月咧，对我哋业界嚟讲咧都系一个合适，同业咧都好开心。咁喺度要多谢政府啦。咁但係有一個建議呢，就係有一個雖然細節未出啦，但係個大框架就睇得到呢，嗰、那個申請保就業嗰個 cap 呢，即係個司領上限呢，係要根據返2020年申請嘅作為一個上限嘅 基礎呢。 係啦，咁我哋覺得呢係其實都要應該要調整一下嘅。因為舉例譬如2020年呢，可能嗰間餐廳或者間食肆呢是5个员工的，咁啊经过呢两年嘅发展啦，亦喺第四同第五波中间咧，个政府控制嘅疫情控制得好好啦，清零嘅状态去到8个月，咁大家对嗰个香港嘅前景啊，同埋控制疫情咧好有信心就发展啦。咁啊，尤其是喺2021年嘅第四季啦。咁啊，大家都見到飲食業都有個正嘅增長啦。 徐文偉啊，唔好意思啊，因為咧就嚟7:30新聞啦，不如7:30新聞之後咧，略為傾多一兩分鐘啊嚇，咁講埋咧你嘅一啲嘅睇法啊，有7:30新聞報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第五波疫情确诊人数突破100万，今日新增20082宗确诊，再多259人离世，死亡个案增至5188宗。新增嘅死亡个案入边，有两人系打齐3针。再多10间院舍出现感染个案，包括7间残疾院舍同埋3间安老院舍。目前亚博二号馆集中收治长者确诊病人，但有专科医生认为佢哋病情不严重，返回熟悉嘅居住地方会更适合。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话：明白亚博馆隔离设施设计本身唔系俾长者，但已经减低场馆收治病人的人数，希望集中照顾。确诊者要康复后3个月才可以再接种疫苗，通行证在行政上怎么配合？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承认，他们暂时要手持不同证明给处所检查，但最好的方法是有一个共通的平台和二维码，希望可以尽快推出。政府推出臨時失業支援計劃，向合資格的失業人士發放一筆過10000元資助。自去年12月底第五波疫情以嚟，失業的人沒有行業限制，一些受社交距離措施影響，例如被勒令關閉的表列處所和食肆員工、全職兼職僱員或自雇人士都可以申請。 他们需要在去年十月至到十二月期间至少一个月有工作，月入介乎2700元至到30000元，在提交申请时候至少连续失业30日。如果申请之前翻了一两日工的散工会不会不符合申请条件？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总监何佩玲说，可以申请了先，当局会从宽处理，亦都不想划一条死线。政府重推保就业计划，受惠企业员工可以每月获发8000元资助，为期3个月，预料可以惠及约110万至到130万名雇员，涉及260至到310亿公帑，下个月接受申请。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疫情记者会说，今次的计划会剔除没有受到疫情影响的行业，包括聘用多于50名员工的超市、药房、速递派送、物业管理公司、银行、电信商等。他不点名指两大超市在这一波疫情基本卖到断货，如果有员工受到感染，公司要负责照顾自己员工。欧洲太空总署宣布，由于俄乌战事暂停与俄罗斯航天局的火星探索合作计划。这项计划已经因为新冠疫情推迟，原定今年9月在哈萨克的拜科努尔发射场由俄罗斯火箭搭载欧洲太空总署的探测车升空飞往火星，抵达之后再由俄罗斯着陆器送到火星表面。今次任务是要确定火星是否曾经存在生命。欧洲太空总署说会寻求其他途径落实计划，但至少要延迟至到2026年。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总裁罗戈津对在欧洲太空总署的决定表示遗憾，但认为虽然将损失几年时间，但俄罗斯有能力独立完成对火星的研究考察任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今晚同埋听日早上能见度颇低，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7度，吹微风。听日早上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随后一两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下周中期天气转凉同埋有骤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较早前近住理工大学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咗长几分钟，咁大车龙就消散，而家龙尾就喺空中道桥底。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接近油站。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兴田村，另外鲤鱼门道东行左转去将军澳道的交通繁忙，龙尾在开源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湾仔区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坚尼斯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渣甸街交界的快线现在只是准电车行驶，经过整理分现场的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和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在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切线。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新冠口服药，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士昌。 现在讲的是要发病的5天之内就可以使用这个药物，其实越早用那个效果就越显著，因为你始终都是要尽快牵制到那个病毒繁殖，令到它是这个病毒生长不到。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 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关伟。 嗱喺七点半嘅新闻之前咧，就系、是、从事饮食业嘅吓道明学会嘅徐文伟咧，就打电话上嚟啦，想同我哋倾倾饮食业嘅保就业啊，揾翻佢出嚟先，徐文伟。 你好，主持好， 你头先咧最主要就讲到一点啦，因为而家保就业嗰个嘅申请嘅其中一个限制咧，就系佢雇员人数上限咧，就攞翻2020年咧嗰个计划嘅上限咧嚟到去计算，即系话如果嗰阵时你申请嘅时候有15个雇员咧，咁呢个上限都应该系15个雇员嘅，初步系咁睇。咁但系你就话，即系你似乎系觉得由于用嗰个准则去计算咧，就似乎冇处理到咧过去有一段时间，当我哋嘅疫情唔严重嘅时候，有一啲行业系复苏咗，请多咗人嗰个情况系咪啊？ 冇错，冇错。尤其是喺头先讲到2021嘅第四季啦，大家都见到个经济状况嗰个消费情况都好咗嘅，咁雇员人数一定系增加咗嘅。咁第二个例子咧，其实呢个保就业 3.0 咧个初心系帮助一啲咧受到第五波疫情影响嘅。受資助嘅中小微企啦，咁所以如果用翻2020年咧作為一個參考數咧，或者一個計算準則咧，我覺得唔係太理想，亦幫唔到咧真真正正咧有啲受第五波疫情影響嘅同業或者一啲嘅行業啦。咁希望政府咧喺呢一方面咧作出一啲修改或者一啲嘅微調。我建議咧就應該用翻咧2021年嘅第四季作為一個參考數。2021年咧即係最高。嘅經濟最好，消費最好，佢嘅僱員人數應該係最高峰啦。咁用嗰個做司令頂或者個 cap 咧，去做一個參考，俾一啲受第五波疫情影響嘅同業或者其他業界咧，去作為申請咯。 好啊，多謝曬你徐文偉嘅意見嚇，咁去打電話上嚟咧，就想講講關於保就業呢個計劃嘅詳情嘅。咁當然關偉即係政府都話啦，即係而家佢哋都係提出一個初步嘅框架嚟嘅啫。咁佢哋都會咧係接觸商會啦、僱主聯會啦、同埋工會等等咧，聽取佢哋嘅意見。咁不過咧，佢哋都希望可以好快咧可以向立法會嘅財務委員會嗰度咧申請。而家預計咧係要動用260亿到310亿嘅。政府希望可以最快4月咧，雇主就可以申请保就业嘅呢个计划啦。嗱，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我哋又倾倾另外嘅一个议题啊，就系、是、关于喺亚博馆入边咧，而家有5个嘅展馆咧，系设置咗社区隔离设施咧，就系、是、由社会福利处咧负责去到管理嘅。咁但系似乎喺嗰度嘅照顾长者上面咧，有外间有一啲嘅意见咧，就认为即系咪有啲地方可以做得更加好呢？1872311，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同大家倾倾啊！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教授， 默沙东呢一只药物咧，如果系怀孕啊，或者系要哺乳啊，就唔适合用，18岁以下都唔适合用嘅。咁至于辉瑞嗰只药物咧，就系、是、如果佢本身嗰个肾功能同埋肝功能系好差咧，亦都系唔适合用嘅。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抗疫工作咧係爭分奪秒，所以我哋咧係一直以嚟咧都係持續調整同埋改善咧疫苗接種計劃。 新冠疫苗第一針接種率超過90%，疫苗接種計劃嚟緊仲有啲咩重點呢？另外，公務員參與抗疫工作嘅安排又會係點？政府點樣回應社會嘅意見呢？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問責，今個星期六請嚟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提起小鸟，我就想起一个文教组节目。 哦，是不是大自然之声呢？ 这个固然好听，小鸟其实都是一个运动的术语来的。 哦，高尔夫球第一杆就叫做小鸟嘛。 啊，那你又知不知道高尔夫球的一些历史发展呢？ 我知道你在说以下这个节目呢。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林普斯主持，有种运动，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關偉而家喺亞博館嗰度咧，其實就啲場館咧都係愛嚟用咗嚟咧安置一啲嘅人士啦，以應對咧第五波嘅疫情嘅。咁嗰度咧主要就分咗兩部分嘅，一部分咧就係由醫管局咧所處理嘅社區治療設施啦，而另一個部分咧就係由社會福利處咧所負責管轄嘅社區隔離設施啦。嗱，咁啊較早之前咧就好不幸啦，有四位嘅即係喺亞博館。嘅长者咧系昏迷啦，送咗去医院啦。咁其后咧有三个人咧系不治嘅。咁如果根据翻即系而家嗰个资料咧，就系嗰几位嘅三位嘅不幸离世嘅长者咧，都系嚟自咧社会福利处营运范围嘅社区隔离设施嘅。咁所以咧就亦都令人关注到啦，到底而家喺嗰几个嘅场馆入边嗰个嘅照料嘅情况系点样咧，同埋啲设施系咪？真的可以適合到長者以及殘疾人士呢？因為呢，現在社署他在亞博館呢就總共是有五個展館呢做了他們所負責管轄的社區隔離設施的，總共呢是有1018個的床位，主要就是幫一些來自院舍確診或者是檢測呢屬於陽性的長者和殘疾人士呢提供照顧服務的。而直到去今日朝頭早九點鐘為止呢，根據社署的回覆呢，就總共有634個的長者和殘疾人士呢在上述的設施呢接受隔離的噃。但是就算是即係醫管局也都是同意啦，亞博館之前的設計咧，唔系用嚟专门照顾老人家嘅，咁所以亦都有一啲嘅设施，譬如系淋浴啊等等嘅设施咧，亦都未必咧可以完全即系照顾到即系长者嘅需要啦。咁究竟可以点样去改善呢？电话号码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倾嘅。嗱，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咧香港安老服务协会嘅执委阿李辉，李辉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啊， 根据社署嘅回复咧，佢哋就话喺嗰几个嘅展馆入边咧，都系请咗照顾专队嘅，除咗系提供日常嘅照顾同埋护理之外啦，亦都会每四个钟头咧就系检查长者同埋残疾人士嘅卫生指数，包括系体温啊、血压啊、脈搏啊，同埋血含氧量，同埋咧醫管局咧亦都會有醫生咧同埋護士咧提供醫療支援嘅。李輝，你理唔理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下你了解入邊嗰個照顧情況係點樣嘅咧？因為佢主要都係接收一啲院舍嘅長者嘅噃。 嗱，好坦白講，亞博裏邊嘅情況咧，我亦都唔係話太清楚嘅，但係咧由第一波至到第四波。都做得好好嘅，因为当初个定位咧，亚博馆咧就系、是、收留一啲院舍爆疫，而呢啲长者撤离去嗰度咧，系作为一个隔离嘅一个设施，咁、所以佢前四波佢都冇问题噶，佢都做得 OK 噶。咁但系第五波点解而今引起社会个关注咧？个原因咧，因为佢已经个角色转变咗啦，由一个隔离嘅中心咧，变成咗系收纳一啲。確診甚至是有治療需要的一些長者，那你想想這個由社署去接管的機構呢，他們都我相信接管者應該是社署的社工啦，我估計還有一些外判了的一些團隊，那這些團隊我相信他應該都是可能有一些管理院舍的經驗的。咁最重要呢，你第五波呢嚟得咁急咁凶险，我相信大家都束手无策。 嗯。 都由于嗰个角色嘅转换咗之后呢，冇即时去睇到个治疗嘅需要。嗱，如果我知道亚博馆佢总共有十个馆啦。咁五个就由社署去管理嘅。有五个咧就由医管局去管理嘅，咁医管局嗰度咧，我听闻啊吓，因为佢哋本身医管局嘅人手都已经系好紧张，咁、由头到尾咧都差唔多好似开唔到馆咁上下嘅，即系我听翻嚟应该系咁啦。咁而亚博馆由社署负责营运嗰啲咧，就全部咧就收咗由院舍。 證實是染疫的老人家入去，咁又同第四波之前嗰啲有互動能力啊，病情唔係咁嚴重啊，只係一個隔離，一旦發現佢哋測到係陽性，就即刻送去醫管局嘅。咁你今次醫管局本身就已經爆曬啦，就算你喺亞博咧，你個角色轉換咗，陽性佢都送唔走嘅，就喺裏面，咁所以就出現咗呢啲咁樣嘅問題出嚟啦。咁而亞博館本身係一個展館，佢都唔係一個隔離嘅治療嘅中心， 即係冇治療措施喺嗰度啊！ 你冇嗰啲設施，你冇淋浴間，你同埋咧，佢即係如果我哋從畫面裏邊睇得到咧，佢根本上咧，如果俾院舍嘅老人家，如果佢係有失智症嘅，佢根本認唔翻自己張床啊，度度都一樣嘅，好似個迷宮咁樣，根本你都唔識係咪一個即係院舍嘅長者有認知嘅問題，甚至咧我知道係殘疾人士院舍嘅，我哋叫做聰明仔嗰啲咧，都係轉移去嗰度，聰明仔，你根本上喺嗰啲地方咁大嘅地方咧，同佢喺院舍嗰個空間裏面咧，佢熟悉嘅地方。你如果是做过残疾院舍的护理员啊照顾员，他一定知道如果他去到亚博馆那里，他不破坏你那些屏障，他不破坏你的水龙头，不破坏你那些座次翅板呢，他说我们是日日换那么大的。那根本上那个设施都不是适宜去收留一些類似聰明仔啦，類似院舍嘅長者仲要染疫有治療需要嘅，未染疫之前佢已經係一啲長期病患啊，可能高血壓、糖尿啊、中風啊，咁大量嘅護理需要，你去亞博嗰度咧，其實即係講句公道説話咧。佢哋都應該係無計可施。 係嗱，李輝啊，其實我都想問一問咧，即係你了唔了解咧喺亞博入邊嗰個嘅人手比例啦？因為即係你照顧長者，特別係一啲即係又有殘疾嘅人士，又有一啲其他唔同情況嘅長者咧，咁其實佢嗰個人手比例，譬如同院舍一般嘅相比啊，你知唔知大概係點樣咧？ 佢應該都係同一個標準嚟嘅，佢都應該係排超報嗰一個標準嚟嘅。咁但係咧，喺疫情嘅第五波裏邊，據我所知咧，都好多嘅照顧員咧都中招。如果佢中招之後咧，聘請亦都困難嘅，唔能夠及時填補到人手咧，咁啊可能就雪上加霜啦。等於好似我哋第五波，就算我哋喺院舍裏邊，我。其中一間院舍，我有成七十幾個員工，有成四十幾、五十個都中招。你一下子嗱、中招嗰啲咧，佢發燒你唔敢俾佢翻，亦都係有風險啦。咁但係我哋咧就叫做係熟悉老人家，亦都係照顧開佢，知道個老人家佢本身究竟佢個特性啦。佢嘅飲食需要啦，佢嘅藥物啦，咁就比較係貼身照顧得到嘅。 即係其實需要一定嘅熟悉程度咧，照顧長者先至會比較好啲啦。咁尤其是一啲可能有失智症嘅長者啦。不過李輝啊，另外一個咧，關於設施問題咧，即係除咗人手照顧咧，設施問題咧，我都想請教一下。嗱，你哋就營運開院舍嘅啦，咁當然喺個設計上面咧，就一定會符合翻長者嘅需求啦。譬如最簡單以淋浴設施嚟講，而家咧亞博館咧，佢嗰啲嘅淋浴設施咧，其實主要本身都是为年轻人而设的，就不是为长者而设的。但按照你们的经验，如果要将那些设施改装到可以给长者去到使用，会不会都有没有一个难度在这里，即是按你们不嬲营运院舍的经验去看。 如果要改装，你将来你一定要还原的嘛。你那个是一个展览馆嚟噶嘛，有时可能又做车展啊，咁你而家佢去改装一个系资源啦、咁你要好大嘅改动喎、你又要有嗰啲 RAM 推轮椅唔好有薄嘅，系可以好无障碍咁入到去， 而家沖涼嘅時候咧，你必須要四周你都要有扶手，因為老人家沖涼可能你要企喺度啦，同埋咧我哋喺院舍運作咧，老人家沖涼往往咧佢就需要有馬桶嘅，你上面沖涼佢可能係有瀑布嘅，咁呢啲咁樣嘅設施。你要好大嘅改動喎、 即係話就算係譬如淋浴凳咧，有長者專用嘅淋浴凳噶嘛，即係嗰啲都未必幫到手，係咪啊？ 如果佢要大嘅改裝，咁因應個長者需要，但係我哋係咪要將一個展覽館將來唔係做呢一個隔離中心嘅，又要嘥環保上邊你都浪費好多嘅器材啦，好多嘅建築材料啦。 咁你覺得而家咁嘅狀況有咩辦法可以改善到咧？ 其實咧，我哋每一個人都唔應該做事後諸葛亮，因為當初大家都冇經驗，大家都好驚，同埋一嚟咧係令到束手無策，係第五波，前所未有嘅，亦都冇經驗。咁而家我哋去討論翻人哋點樣不足或者點樣，係成個措施。嗰、那個制定咧，係一個結構好深層次嘅結構咧，就一力咧係一路係忽略咗咁多個長者人口老化，當一發生一個頂級嘅衛生事件嘅時候，我哋應該要點樣去處理咧？咁其實我哋喺呢方面做得唔足夠嘅，應該講，同埋咧喺疫苗嗰、那個注射方面咧，早期咧。系，亦都系明显落后嘅。到而家不断去追落后嘅时候咧，你好明显睇到咧，有啲院舍点解佢得三四个中招？嗰间院舍佢就系82%嘅老人家，佢都接种咗疫苗。咁如果我哋即系成个社会知道疫苗系咁重要嘅，屋企人唔应该反对。 系嗱，最后一样嘢咧，即系李辉关于疫苗嗰度，当然就即系专家都不断强调啦，接种疫苗嘅重要性啦。但系关于亚博馆嘅情况咧，其实我都想最后问多一样嘢啊，就系、是、关于同院舍之间嗰个嘅沟通，同埋同家人之间嗰个嘅沟通问题。因为有一啲嘅家人咧，佢就话即系当啲长者咧入咗去亚博馆嘅时候咧，似乎要联系知道佢哋嘅情况咧，就有啲难度。嗱，咁当然啦，如果根据翻社会福利处嘅回复咧，家人系可以透过安老院同埋残疾人士院舍嘅职员咧，向社区隔离设施嘅职员咧查询院友嘅情况，同埋喺有需要同埋喺人手容许嘅时候咧，社区隔离设施嘅职员咧亦都可以协助安排院友啦，同亲友咧透过电话或者系视像通话嘅。咁但系按你过往嘅经验咧，其实你哋譬如院舍嘅职员要去问翻亚博馆啲职员某位长者嘅情况系点啊？即系呢个嘅沟通啊，你觉得进行得顺唔顺畅咧？ 好坦白讲，即系打仗嘅战时状态咧，全部嘅护理员咧都应该系喺最前线咁样照顾紧打紧仗。我哋又唔能够用一个常态去谂当时嘅情况，等于好似我哋跟仗。最嚴峻嗰十幾日咧，啲電話嚟我哋真係聽唔到，就等於我哋打去衛生防護中心，打去醫管局或者打去衛生署，係冇人接聽嘅，因為個個都打緊仗嘛，亂即係喺嗰種情況底下咧，咁你亦都可以理解得到咧。溝通咧，其實真係好重要。我自己嘅經驗咧，如果我哋接唔到個家人嘅電話，佢又唔知佢個長者嘅情況咧。佢系会透过议员，佢会透过唔同嘅渠道，甚至有啲人话咧，你唔答我，我打去特首办，我要打俾林郑，系真系有咁嘅情况。 但系你系清晰嘅，但系你自己建议啊，因为家人都真系好心焦噶嘛。你建议咧有啲咩方法可以处理到呢个问题啊？亦都令到家人可以比较安心啊？吓，有冇方法咧？当然明白人手系紧张嘅吓，但系有冇建议可以做好啲咧？你觉得？ 當然有好多改善空間，譬如好似呢啲唔需要埋身嘅，我咪請一啲文員專門接聽電話，去令到嗰啲屋企人即係接到個訊息，知道佢目前嘅情況。咁呢啲唔需要一啲專業資格嘅人㗎嘛，佢公關技巧好，佢客戶服務好，佢聽到電話，佢可以 mark 低 轉頭問完之後再去覆翻個家人都得嘅啫嘛。 即係其實係一個分散佢哋嗰個職責啦嚇。多謝曬你啊，李輝。傾到呢一度啊嚇，非常之多謝咧，李輝同我哋講咗即係佢用院舍照顧嘅經驗啦，同我哋講一講咧就係亞博館啊，到底點樣可以做得更加好咧嚇。李輝咧係香港安老服務協會咧嘅執委嚟嘅，而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嘅。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在近年，香港的创科生态圈越来越庞大，而香港科技园一直建构创科生态圈，亦取得进展。 香港科技园公司主席查毅超博士， 到今天科技园已经孕育大约850间初创企业，超过1000间科创企业落户在科学园。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如果依刻是我人生最后一日，我不会介意我曾经冇咗200万几风光，我只会感受我有冇仲系带住好多内疚，对唔住我个仔女，对唔住我父母。 佢系非牟利团体志在社创办人、社会学者周华山博士。 我永远都有选择，真系执笠，真系失业失学，放松坐直，眯埋眼，感受宇宙大爱嘅祝福。呢件本来系痛点，成为我生命嘅亮点。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跡。 嗱，關懷人有位聽眾都想同我哋即係分享下佢嘅意見啊。有位莫女士啊，莫女士你好。 莫女士，請講。 係啊，係啊，阿貴姓啊？ 陳燕平同埋關懷喺度，請問你想講咩議題啊？ 係啊，係啊，我咧就係跟有限公司嚟嘅，就係、是、營運咗咧就30-40年噶啦。係。咁樣咧就係、是、上一兩期咧，就係、是、政府咧都有批出嗰個保就業。 嗯。 咁我哋公司咧都有申請咗啦。咁樣咧，就到第二期發放咗之後咧，佢就話我哋唔合資格。咁樣，咁我想問一問咧，佢咧就唔合資格嘅原因咧，就話佢出咗個 email 俾我哋。 嗯。 咁就話我哋咧就冇回覆。咁但係我哋嗰個寫字樓咧睇 email 嗰個咧。就啱啱放產假，咁我哋即係都70几岁人，即係都唔係好識睇 email 嗰啲情況嘅咁樣。 嗯。 咁所以就冇回覆到佢。咁佢最尾就寄信嚟，就話我哋未係過咗個一個禮拜時間冇回覆，咁咧就要我哋就賠翻50000几蚊俾佢，咁嘅樣咯。 即係第二期嗰陣時係嘛？ 第二期嗰時 係。 咁樣我就唔明點解佢個原因咧就話我哋冇供強積金。 呢個可能係牽涉到咧一啲資格審核嘅問題啊。不過咧呢、這個情況，我建議都可能要揾翻咧即係相關嘅政府部門嘅解答啦。但無論點都好啦，非常之多謝阿莫女士嘅電話嘅。 好。